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中港娱乐圈有两大大分盛事，大陆咧就系、是、当红小生黄晓明就迎娶 Angelababy 啊，香港咧啊就有呢个叫喜爱夜蒲啊嘅推手，香港江南派前国伟咧小生咧就大分啊。 咁你講埋佢太太㗎，都係圈中人，陳婉慧嘛。 係啊，咁啊留學英國，咁啊我要申報利益，啱啱走去個酒店咧，就去賀錢國偉，就飲咗一杯半杯嚇，咁啊順便見埋阿嫂嚇，咁咧哇喺嗰度咧成筵開百席啊！咁啊，錢國偉大概十幾年前咧，我同佢喺 TVB 合作咧嚇，佢啊頭耷耷啊，又話自己其貌不揚，懷才不遇嚇，冇靚女中意。嗰陣時佢係黃老五，係好渴望咧係結婚。我話唔怕嘅，以你老哥，雖然你外表咧就我唔會話你係郭富城同劉德華噶啦，係嘛？不過咧嚇。就是一个搞笑版的杜汶泽，而杜汶泽是一个正气版的钱国伟。我话咧，你有内涵啊嘛，系嘛？收尾咪佢老哥不断努力之下，今日而家咪出资啊，豪都喺洲际大酒店摆酒咯，系嘛？所以呢个世界咧，你话冇得上位咧，咁我觉得有。當然啊，上位是難，係嘛？但係咧，你自己去創造機會嚇，咁、啊、咧有機會到嘅時候又要捉住，唔使驚嚇，出、啊、年就會有電視牌出嚟㗎啦，喺我哋梁振英特首嚇嘅。啊大筆一揮嚇、啊，有人出嚟做電視， 我都希望啊，前導演嘅大分可以鼓勵到多啲年輕人入行嘅，因為而家咧，電視行又好，電影行又好咧，即係都比較低迷。咁啊，好多年輕人咧讀完書啊，即係人都揀 I band 啊， 係啦，唔好啊， 咩做職師啊， 你唔中意嗰啲 醫生啊咁樣就唔入行做藝術性嘅工作。咁希望啊，前導演嘅案例。 前大道咧就真系几啊十几年咧系 真系红裤仔出山， 认定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做导演，一定要拍戏，同埋一定要啲靓女投怀送抱吓。咁、啊、结果整咗几套喜爱夜蒲，佢老哥舐舐嘴，得偿所愿啦吓吓，即系而家咪正式叫做啊玩就玩够啦，咁就吓。啊揾个码头埋下唞下咯， 你冇讲到佢好似埋街食井水咁、 啊，我冇咁讲呢啲你意会啫 啊 啊！今晚就星光熠熠，所以饮咗少少红酒，我今晚开咪唔担保咧，唔会乱噏嘢。我尽量自爱自重吓、啊。好啦，今晚话题讲乜嘢？ 嗱，咁既然知道你咧，可能咧会乱噏嘢咧，咁我梗系选择一啲。國際嘅議題咧就安全啲啦，係咪先啊？如果你講翻香港嘅隨時嚇，唔係幾好啦。咁啊，所以咧嗱，今日咧我先講一單新聞先，就係、是、俄羅斯嘅天氣報導啊。 哦， 就係一個34歲嘅天氣女郎 咧，真 係 串啊！ 報導敘利亞嘅10月份嘅天氣， 真係串啊！ 就開名就話指普京咧，即係佢嘅總統選擇嘅好天氣日子空襲。未来数天天阴或者有沙尘暴，但依然非常适合轰炸行动，同埋话咧系天意要俄罗斯加快行动，而背后嘅大荧幕咧，除咗个天气图之外，就有只轰炸机。 系 嗱，你见过呢个天气报告去为国家咁样做势未？ 冇人咁样， 冇人咁样。天气报告从来都系咧一个中立嘅气象报道。佢竟然咧今次真係破咗例，我真係喺歷史上都第一次見。 太過分啦！ 用天氣報告就幫呢個俄羅斯嘅總統 政治化咯，係咪啊？呢啲又好啱普京呢種咁嘅風格，因為佢個人係做事咧，係做到好絕嘅， 嗯， 係咪啊？ 嗯， 而 而家有人猛話，誒乜六八九做事做到絕，呢、這個唔係六八九，呢個九八六啊， 係啊， 係真係咧，做嘢係不能。 咁嗱，佢已經喺俄羅斯咧，已經有好長時間，即係十幾二十年咧，係冇正式咁樣去用軍事行動咧去襲擊其他嘅國家或者係其他嘅部隊。咁今次除咗轟炸之外咧，已經係動用海軍啦，發射巡航導彈。啊，咁啊，甚至咧，即系而家出埋呢个天气报告女郎咧，系帮佢做一个公关，咁啊，更加令到咧成个俄罗斯普京及其呢个国家嗰种战斗民族嘅形象咧，赢晒呢个美国奥巴马， 系 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变成咧好似。普京先至係咧打擊伊斯蘭國最有力嘅，不過同時奧巴馬嗰邊當然亦都會不滿，佢話就普京咧係借話轟炸伊斯蘭國咧，其實就對付反巴沙爾嘅反抗軍， 咁啊難免咯， 啊即係借啲耳炸埋， 難免咯、 啊，因為裏邊俄羅斯有放風出嚟，又話依啲反抗軍裏邊咧其實有 CIA 喎。啊！即 系 有美国中情局嘅人员咧喺里边咧坐镇，咁、叫美国让一让路，即系叫你哋提早通知你，快啲撤走啲人啦、啊！俄军嚟啦， 即系啲卧底， 或者叫做叫做咩啊？特种部队又好，或者系 呢铺已经 军事顾问啦， 即系呢铺赢咗个势啦，系嘛？嗱，呢啲叫霸气啦，而家呢个世界咧，唔系话惊有霸主。我而家反而驚係冇霸主，因為咧嗰啲各國嘅領袖咧嚇，二打六啊，包括咧呢個美國嚇、七年前我都已經講，我話咧奧巴馬咧係一個好人，亦係叻仔，亦係出嚟講嘢咧魅力一流，但係佢不稱職做一個美國總統，因為咧佢啲骨架太過單薄嚇、即係話如果你開一套戲叫《賓虛》。或者叫十戒，或者叫做康熙大帝，个笔直咧系成亿，仲有千军万马。咁呢套戏嘅主角咧，你不能够揾新马仔咧去做摩西，或者新马仔去做登基尘去做宾虚啊，亦都不能够咧揾一个叫曾楚林啊，俾套龙袍佢咧，然后俾顶帽佢戴咧，就话佢系康熙皇帝。呢、這个叫 casting 系嘛？即系你如果你系啊呢、這个叫做过清朝皇帝咧，有阿新马仔做过，不过唔系做康熙， 做光绪。 光绪皇夜探珍妃。 夜祭啊， 夜祭， 唔系夜探， 系夜祭。咁啫，啱啦，因为光绪皇系一只病猫，病君啊，同埋咧系一个药主，咁咧阿新马仔咧当年咧着件龙袍咧。同埋戴頂嗰啲薄帽咧，前面有粒珠嘅咧，就特登嗰啲導演咧幫佢做大兩個馬，著上去咧，著起龍袍唔似太子喎，啲馬姐話係啊，如果佢係呢個光緒王一隻馬騮咁，若果佢有太子命，就不至於收尾謬術為身又失敗，然後俾慈禧幽禁瀛台致死啦。呢啲咪个上格咯，系嘛？喂，中国嘅传统智慧系有道理噶。当年啊，曾国藩用人啊，就是、以貌取人啊，睇下你个款先啊，系嘛？佢话嗰啲面型啊，国字口面啊，一定用。第二，同字口面都用，即系嗰个打麻雀啊，童子牌嗰个童。佢話甲字口面咧，上闊下削咧，好似粒瓜子調轉咁擺咧就唔得啦。又或者調轉嚟，好似啤梨咁叫油啊，理油嘅油啊，上窄就下闊咧，呢啲人亡國之兆嗱。所以你睇睇啊，呢、這個大陸咁多年啊，咁多屆啊，啲領導人啊，你再睇睇度度佢個相貌嗱，有冇能力一件事？个位坐得稳，坐足十年，或者做咗十年之后仲做太上皇，你睇个面型， 多数国字口面， 直情系 方方正正。 江泽民咪国字咯、 啊， 胡锦涛都有个童字啊，系嘛，童字口面啊。当年呢个叫做唐英年，你唔好理佢能力点啊，都系童字口面啊，系嘛，其他嗰啲不便评论啦、啊。咁所以咧，你话 係嘛？你話係咪？你話奧巴馬呢啲？喂，大佬，你要做美國總統，你唔係話做一間餐廳嘅經理，係咪？你唔係披薩克坐電單車送貨，亦都唔係咧喺街嗰度咧係碎我咧係換 iPhone。啊、你自己口才在街嗰度碎我换 iPhone， 或者 join 边间健身中心啊？呢、這个咧三年会员，我一定落你答。但是你老哥又做美国总统，我惊惊。 唔系，本来咧你谈笑用兵咧都系一种策略嚟嘅。不过你啊，你头先提到奥巴马，咁当然都要提翻普京啦。咁普京嘅形象咧，佢公关系的而且确经历呢个刻意嘅营造，或者系宣传嘅。譬如曾经个电视台或者佢哋嘅传媒咧，就发放佢啲狩猎嘅相啊，打大赤肋嘅普京啊，揸住支猎枪啊。 因为佢睇准你。奥巴马如果除衫咧，露点咧，大家无上装，佢赢你啊嘛。 嗯， 系咁啫嘛。你敢唔敢除啊？佢除你敢唔敢除啊？ 嗱，虽然呢啲咧，其实 同你斗脱， 系同呢个统治国家咧冇直接关系，但系即系正正系符合咗啲俄罗斯呢啲民族咧，好看重呢啲咁嘅肌肉啊，或者叫做强大嘅符号啊。即肌肉啊、猎枪啊、骑马呢啲咁形象，咁但你睇翻奥巴马咧，其实佢系冇刻意地咧喺呢方面咧系营造佢嘅公关嘅样啊。通常一啲咧就系好亲切啊，同啲细路啊讲下古仔啊， 佢呢边弱啲 系，咁呢啲唔紧要，呢啲都要，但系其实 打高尔夫、 啊，但系当你去到一啲所谓国家安全或者战争嘅状态嘅时候咧。国民就会希望见到个总统咧，有啲叫做勇猛少少或者勇武啲嘅表现，但系咧，奥巴马喺嗰啲时候咧，通常咧就冇嘅。咁啊，甚至咧有时我觉得佢言论咧仲会灭自己威风啊。譬如上次开始空袭嘅时候咧，佢其实佢都唔使连任啦，但系佢使乜誓神劈愿话冇唔派地面部队咧？喂，依一着底牌。你可以话心里面话咗唔派， 你可以行动上 派，但你唔应该讲 出嚟，系 嘛？ 呢啲咪傻？ 有乜理由打麻雀话明我唔做牌啊？ 系啊， 系嘛？ 系啊， 我明系抢壶，我都话扮做牌啦。 冇错， 好简单啊！中国人广东牌智慧 啊 啊， 咁所以咧呢啲系蚀张嘅， 嗯， 系嘛？蚀晒咗，因为咧你正直得滞啊， 嗯， 政治唔应该咁直不甩，正直系一个优点。但是你摆呢个位咧，咁样样咧系错嘅。 嗯， 好啊，一阵报时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而家敘利亞嗰度咧一片亂局，因為呢個普京咧嚇嗰啲轟炸同埋軍事介入敘利亞嘅動作同姿態極之粗野，例如咧佢個空軍咧係曾經你炸敘利亞咪炸咯， 嗯， 佢係闖入土耳其嘅領空啊，係嘛， 嗯， 咁你闖入土耳其個領空咧就經過土耳其嘅領空咧就去炸呢個敘利亞。呢、這個未得土耳其嘅批准啊，咁而家咧就變咗咧驚動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秘書長史圖伯啊，就話咧，如果你再咁咧，北約將會咧係派陸軍進入呢個土耳其咧係防衛啊，因為咧你咁樣做咧係太過過分，咁而咧呢個英方咧。英國政府咧，亦都譴責呢個俄國咧，就將呢、這個敘利亞嘅內戰升級，話到而家咧就已經咧係殺咗25,000平民。嗱、這、呢個數字準唔準確就唔知 道。嗯， 但係咧係噶啦，而家你普京入到去咧，子彈冇眼，軍炸起上嚟亦冇人 monitor。佢話就話中咗幾多個伊斯蘭國據點。但系問題係周圍有人哋又會唔會等你嚟炸呢？定係人哋揾啲平民百姓人肉炸彈啊，捆綁喺度啊，然後玉石俱焚咧？呢啲當然係人世間極之慘烈嘅事。 嗯， 啊，你話死咗幾多平民咧？而家未知，但系咧，你美國咧就行衰運， 你在阿富汗那裡炸塔利班呢，好衰不衰就炸中無國界醫生的戰士軍戰地醫院。 嗯， 無國界醫生連醫生兼醫護人員和平民呢炸死20多個。啊，這些呢就非常之令人悲哀傷，因為這些醫生護士全部是經過專業訓練和是很有愛心有犧牲精神的人。啊，這個呢你又說看錯了target， 但是呢那個無國界方面呢就是一話一早已經呢是跟美國國防部打了招呼，那些醫院在邊處在邊處，不要亂來。 因為那個被轟炸的無國界醫生的醫院呢已經不是第一天在設置，同埋亦都是那個省呢最大的醫院，通報了阿富汗的政府啦，同埋美軍，所以個坐標同埋個位置呢應該好清楚。 冇理由㗎，個醫院唔係搬嚟搬去㗎嘛。 嗯，同埋呢如果根據報道呢，佢嘅轟炸呢唔係嗰啲聰明炸彈掉咗落去，跟住機件故障啊或者偏差掉落去，應該係一架武裝嘅 AC-130 嘅運輸機呢，就搭載嗰啲重炮或者係炸彈呢，就一小時內呢圍繞呢個醫院呢進行攻擊嘅。因為呢種攻擊呢就係圍繞一個目標呢半圓形咁樣呢持續咁樣炮擊同埋轟炸，或者用雷射去點示個目標，跟住俾其他戰機進行轟炸。咁所以呢應該你誤炸呢一次就易啲理解，但一小時裏面呢對目標重複地進行轟炸呢，咁呢一點呢好難說得過去呢係誤炸嘅。所以是觉得有啲内情，我成日觉得即是会唔会里面是美国是为咗消灭某啲目标呢不惜一切即使医院都唔放过呢， 这个唔会嘅，呢啲系同美国立国精神核心价值观相违背。如果佢做得出呢啲事呢，这个战后呢70-80年啊，去美国唔会失咁多地啦，系嘛？ 嗯，所以虽然而家就话美军内部调查啦，咁啊，但系联合国嗰边就要求成立独立嘅委员会，咁啊，希望咧就查出个真相，究竟系军方嘅错误啊，情报错误啊，定系美军嘅情报系统有问题？ 联合国咧，我觉得就唔需要理会嘅， 嗯， 系嘛？反而咧呢个咧系对阿富汗嗰边嘅死者。同埋對於國內嘅輿論咧，係應該有一個交代。 嗯， 如果有一個調查同交代，唔係話應聯合國邀請，因為而家聯合國係廢嘅。 嗯， 呢個秘書長潘基文咧，係我諗係30年來最差嘅秘書長。啊，飲食應酬啊，街坊會會長啊，望落咧，佢似咧係做嗰啲人大政協咧，啊去北京咧大會堂飲宴咧，係多過做一個。呢、这个叫世界和平组织的领袖，咁啊，叙利亚呢啲咁嘅危机，俄国入侵呢、这个咧，乌克兰唔见佢呢啲咧系咁强硬嘅，成立个调查委员会啊，咁你而家你美国唔炸一个咁嘅战地医院咧，啊呢啲就出声啊，喊打喊杀，呢啲就系左派左交啦，左交作风就系咁，所以咧呢个世界咧，我话左交咧。是人类和平社会的里面的内奸来的，要迟早要肃清，不过这个另话。但是呢现在你奥巴马的运气真是麻麻地。但是现在你那个你没有运气，但是俄罗斯有霸气的时候，那你是怎样？ 你变了现在的势就在俄罗斯那里。另外他用回美国那套呢，一方面就轰炸伊斯兰国，但是其实乘机咧就清下其他反阿萨德嘅力量。咁有报道话佢亦都派咗特种部队协助呢个阿萨德呢、这个巴沙尔嘅政权咧，就去剿灭嗰啲反抗军。咁、其实成套嘢系模仿呢个美国嘅 CIA， 就点样去颠覆或者系去拆反嗰啲反抗部队啊，颠覆嗰个政府啊。咁变咗咧。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咧，而家变咗奥巴马咧，即系哑子吃黄连。 因为当初你一事无为啊嘛，当初你唔做嘢啊嘛，系咪？我哋喺光明顶，我记得年龄之前啊，都 批评过奥巴马，点解你而家你阿萨德对住啲暴君咁样杀人，你唔做嘢咧？系嘛？咁佢而家结果咪搞到而家你唔做，人哋做咯。新闻之后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而家敘利亞發生緊咩事呢？就除咗俄國出動轟炸機掃到闖入土耳其領空喺敘利亞嗰度咧係轟炸之外，仲有一啲咧嚇船艦喺裏海就向呢個敘利亞發射導彈。 嗯， 咁啊不止係咁，伊朗咧亦都係派出咧嚇呢個叫革命侍衛隊啊嚇嘅一部分嚇嘅陸軍啊。就殺咗入去敘利亞，咁而俄國嘅空襲咧，其實係掩護啊呢個伊朗德克蘭政府啊派出嘅呢個陸軍嘅， 嗯， 咁所以而家咧直情咧喺嗰度咧係無法無天噶啦。 嗱，而家咧普京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個角色係協調緊咧伊朗同埋咧敘利亞嘅 阿薩德 巴沙爾嘅政權。就是他就负责咧空军上面的支援和掩护，咁啊陆战嗰部分咧就暗中派特种部队，加埋伊朗的革命卫队， 咁呢个咧对于俄国嚟讲咧就嗰个叫本小利大， 嗯， 因为咧俄国咧喺80年代初期入侵阿富汗咧，佢发现嗰啲陆军咧一入到对方呢啲伊斯兰国嘅领土咧， 嗯， 系唔着数啊。咁，所以今次佢陸軍佢就唔派住，咁佢就派叫呢個伊朗咧出兵，咁由佢啲飛機喺上邊炸。咁而家咧就嗰個阿薩德咧，呢個暴政嘅政權咧，佢而家清剿緊三股嘅反對勢力。第一股就係伊斯蘭教裏邊嘅叫温和信尼派，温和信尼派咧係反對呢、這個阿薩德嘅。系嘛？咁咧，第二股勢力咧就係敘利亞嘅庫爾德族。 嗯。 第三股勢力咧就係叫伊斯蘭國恐怖組織。 嗯。 呢三股反阿薩德嘅咧係翹埋曬嘅，係嘛？咁咧翹埋曬嘅話咧，咁就變咗咧，由於呢、這個信尼派嘅温和勢力咧。是針對呢個阿薩德，而阿薩德咧係屬於什葉派嘅一個少數嘅分支，咁所以咧，伊朗係一個以什葉派為主嘅伊斯蘭國家， 嗯， 所以伊朗咧就等於派兵咧就入去撐翻自己呢個叫什葉派領袖，而咧信尼派嘅極端啊，那個恐怖嘅嗰個改譯咧就係伊斯蘭國， 嗯， 所以咧信尼派嘅嗰個叫。温和的嗰個大部分嘅嗰啲人咧，都係唔妥伊斯蘭國，所以佢啲三股勢力咧錯綜複雜。當然仲有呢個叫庫爾德族少數派，呢班係最慘嘅。 嗯， 呢班咧又俾信尼派蝦，亦都俾呢個叫阿薩德去清剿。 甚至土耳其都唔妥嘅佢 嘅。係啊，呢班係最慘 的。即係真係唔係兩面不是人，係三四五面都不是人啊。 咁美國咧係美國咧就喺。呢三股反對勢力嗰度咧，係滲透咗，同埋或者喺度秘密資助緊呢個叫庫爾德族，同埋經過沙特阿拉伯咧嚇嘅協助咧，亦都喺度資助緊温和嘅信尼派。好啦，咁而家呢班人滲透咗入去咧，嚇咁啊，裏邊有好多係嗰啲卧底當地嗰啲人，或者同緊美國或者沙特阿拉伯做緊收集情報嘅，而家咧。就全部俾呢個叫普京啊嘅空軍咧一五一十嚇，全部咧喺度收拾緊， 嗯， 所以美國而家咧奧巴馬只能夠咧嚇，大陸嗰只國語或者乾燈眼，叫乾燈眼， 嗰， 嗯，眼白白睇住咧 CIA 啊或者自己呢個叫五國大樓啊。咁多年啊，滲透入去嘅呢啲卧底嘅力量咧，係俾普京咧係一鋪清埋袋。而普京咧咁樣出兵咧，師出有名， 因为佢对全世界堂而皇之话，我清剿伊斯兰国啫。但系阴湿就阴湿在咧，嗰啲飞机咧就炸埋你嗰啲叛军，系嘛？咁咧，而俄国嘅民意亦系好戆居嘅。俄国嘅民意咧就大部分系支持普京咧去清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但系绝大部分咧亦都唔赞成普京咧去辅助阿萨德嘅。咁但系俄国嘅选民咧又好戆居嘅。咁或者佢哋就唔知道俄国公布嘅真相嘅。咁你而家炸金就炸炸死咁多人，有几多个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几多个库尔德族？几多系叛军？或者几多系美国嘅？ 冇啊，全部系阿普京俄罗斯口讲口赔啊， 口讲噶噃。你信唔信得佢过咧？而家你唔知喎，所以而家美国同北约咧就真系急到咧眼坦坦。但系咧你又爱莫能助，喐唔到手。咁但系呢个普京咧，而家就霸气。而家佢入嚟咧，同你扫场，嗱呢啲咧亦当然系一种恶耶嘅所为。咁但系咧，由于你美国奥巴马积弱咗咁多年，或者计埋少少前部署啊，咁而家你可以点？ 因为 必然发生嘅结果， 以前嘅叙利亚咧都系苏联嘅即系傀儡或者佢系中东嘅代理人噶啦。咁但系咧都不至于而家今次咁嘅情况咧，俄罗斯咧系即系。明目张胆地去轰炸同埋派遣呢、這个海军咧，就射巡航导弹。咁呢个情况咧系试紧奥巴马或者北约咧，即系嘅忍耐力或者佢哋嘅底线， 或者喺度公开羞辱紧你奥巴马。你敢唔敢喐？你唔敢喐，唔好出声。我喐，系嘛？咁咧，当然普京隐含嘅一个目标。就是呢这个我苏联解体是因为你美国啊这么多年的压力，我现在要复国，我现在要拿回二十几年前柏林围墙冧和苏联帝国崩溃的尊严。这个呢是 不出声不会讲，但是呢俄国的人民呢个个心里面是支持的。 而且特别呢在苏联海军今次的表现是射了二十几回巡航导弹，我觉得是更加值得去讲下，因为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呢，好多经历过叶利钦嗰个穷困嘅震荡疗法之后呢，其实苏联嘅海军已经一蹶不振，再加上呢乌克兰分裂咗出嚟之后呢，乌克兰佢因为佢有呢、這个军港啊，同埋佢都保留咗一部分呢嘅军舰呢，咁变咗成个苏联前苏联个海军去到俄罗斯嘅时候咧，根本咧就不成气候，即系所喺自冷战时代一路嘅海军嘅军备竞赛咧，其实去到嗰一步咧就已经输晒。所以咧喺近年咧，苏联嘅海军咧，你见到咧有经过又演习啦，又去出巡啦，啊咁去到今次咧发射巡航导弹，我觉得普京系锐意咧重振翻呢个苏联海军。嘅聲威， 不但係咁，佢而家一石掃了。佢而家喺敍利亞東部一個叫做拉塔基亞嘅地方咧，係建立咗一個佢嘅蘇聯俄國嘅轟炸機嘅臨時機場。而拉塔基亞呢個地方咧，係離土耳其嘅邊境得75英里啫。即係話佢喺呢度攝只腳落去咧，係離土喺啱啱喺土耳其門口，亦即係北約門口，係明串你。所以咧就造成到佢嗰个轰炸机咧升降咧系随时闯入土耳其领空，所以今日北约嘅秘书长就呱呱嘈啦，系嘛？咁呢个咧系特登嘅，系故意嘅， 系啊，同埋特登系测试，譬如你个空防嘅系统嘅雷达啊嘅数据啊，又或者咧佢哋战机嗰、那个对于雷达嗰个匿踪嘅能力啊，呢啲其实都系普京借今次嘅轰炸咧，全部咧一铺过咧去玩嘅一个即系军备嘅测试嘅游戏，甚至头先提到啦，苏联海军嘅作战能力， 啊，俄国海军嘅作战能力，轰炸嘅能力，同埋咧松针。埋到你门口，啊，就睇你眼眉，同埋咧，你可以忍得到几多？咁而家你睇下咧，北约咧，而家就当然发出强硬声明，但问题你够唔够胆去喐俄国咧？啊，佢继续闯入领空，真系，咁你系点咧？ 系啊， 佢闯入领空之后，你派军队入去土耳其，陆军派去冇用噶，九唔搭八噶， 佢唔会轰炸土耳其，系嘛？咁所以你唔好以为，所以我成日都话呢一年啊，我觉得呢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你嗰计嘅成因咧系已经齐晒咁滞 啊，因为 好得人惊。 因为如果回顾翻历史咧，喺呢个1930几年嘅时候，即系希特拉都系咁做咁上下嘅嘢。不过当然佢即系牵涉嘅领土更加复杂更加多啦，即系你话啊俄国去攞翻克里米亚，甚至而家啊乌克兰嘅东部，咁同当年呢个希特拉想攞翻呢个苏台德区，又或者咧声称啊奥地利系同种同民。咁样去将佢变成傀儡，咁一样嘅，其实个情况系差唔多。咁而当时嘅英国亦都系避免战争之下咧去妥协嘅。咁而家你睇翻美国，其实亦都系，甚至北约，即系佢哋嘅立场系唔会强硬，因为佢哋个底牌已经系俾对方知道你系负担唔起一场战争，甚至系局部嘅战争。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強勢嘅普京同俄羅斯咧，就係喺度展露緊，好似幅相咁啊！佢嘅肌肉 係，同埋 睇你夠唔夠膽除埋件衫同我鬥肌肉。 俄國咧而家仲有一招暗砍緊美國，就係1989年蘇聯咧係由阿富汗撤軍。點解撤軍？因為阿富汗捱唔落去。點解捱唔落咧？因為當時美國係資助緊呢個咧反苏联同埋反苏联傀儡阿富汗政权嘅叛军，系嘛？亦即系后来嘅拉登， 即系拉登嘅前身。 所以咧，而家俄国咧系记得，或者普京啊系记得，当年我败走阿富汗，系因为咧系败俾你美国对阿富汗反苏叛军嘅资助。 你知唔知当时有几多武装？苏联嘅武装直升机系俾美国提供嘅托肩式 系啊， 毒刺导弹 拉登啊嘛，怼冧啊嘛， 系啊。 同埋咧，由于拉登嗰扎嗰时叫圣战组织啊，穆扎哈丁咧系得到美国嘅资助咧，同埋咧俘虏好多苏联红军咧，系拉去斩头啊。咁咧而家咧呢、這个普京咧系 exactly 系有相反立场，报翻他日之仇。你当日吓、去支持叛军。嚟到咧，怼冧咧，赶搞到我败走阿富汗，我而家就炸翻你啊支持嘅呢扎反阿萨德嘅叛军，其实暗中咧系报翻阿富汗败走之辱。咁所以你而家里边啊，系嘛？系咪英文话斋？呢个系咪好多 agenda 咧？咁你当然美国五国大楼北约睇得清清楚楚，但系你今日已经并非1989年列根同埋呢个老布殊的那个国势，而普京告诉你，现在我2015年我亦不是1989年的戈巴卓夫，就是这样摊牌了。那你怎样？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就是讲拳头哪个大，现在搞到这样是非常之不幸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联合国是废的呢？你越看到这些就越讨厌联合国，是吧？加把口出来呢就在这里讲风凉话。你睇呢个潘基文今日飞呢度，听日飞嗰度，饮饮食食，毫无建树。好啦，一阵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即系如果你讲开咧，呢、這个八九年嘅时候嘅阿富汗战争咧，你唔能够唔提埋后边咧呢、這个1994年啊。同埋後來嘅1996年咧，兩次嘅車臣戰爭，因為嗰兩次咧，亦都係令到俄軍咧損兵折將，同埋咧犧牲好慘重。因為當時咧，車臣咧就獨立啊，咁就當然被呢、這個俄羅斯視為呢個分裂領土啦。咁啊，裏邊嘅車臣嘅獨立嘅分子咧，其實好多都係信奉伊斯蘭教。咁亦都咧，美國咧為咗嗰時牽制呢、這個俄羅斯啊。咁样咧，亦都咧，派咗一啲咧，军事顾问啊，甚至暗中咧军火嘅资助咧，俾啲车臣嘅叛军。咁呢两次嘅战争咧，所牺牲嘅苏联嘅官兵嘅数目啊，同埋个惨烈程度咧，不下于阿富汗嗰次。咁所以呢啲账咧，呢啲单啊，其实咧就积积埋埋咧喺阿普京个柜桶里边。系嘛？即系你美国人咧，你派咩 CIA 啊，咩特种部队啊，提供毒刺导弹啊、资金啊等等咧，俾阿富汗啊同车臣嘅叛军。咁最后而家咧， 普京呢就要你埋单了。 嗯，所以现在根本呢是对这个奥巴马和美国的一种羞辱啦，是吧？咁而家亦都奥巴马呢真係所做嘅係好有限啦，是吧？咁呢即係嗰个你美国呀、啊、可以喺几大程度上可以军事支持起码里面嘅叫库尔德族嘅民兵，同埋呢喺叙利亚北部呀嗰啲嘅叛军呢，是吧？最阴毒嘅就係有俄国嘅飞机喺度炸。一炸你是不是要缩手、你要缩的。同埋呢俄国仲好文明添，我响定俾你听你要快啲走。 预早啊。 是我预早响俾你听。 早咗一日通知你。 你要快啲 执包袱走。 咁你嗰下呢够老土啦，美国。咁我一执包袱走呢咪即係个好肉酸啊。样衰啊嘛。係咪佢俾24小时你走啦嘛。走清光啦嘛，我喐手清场咯，平拎白啦。咁你真係美国係真係你个形象同埋嗰个军事形势都处下风。 嗯。 咁你话即係点交差呀，係咪係人哋赢晒你㗎喎。真係普京呢镬嘢。 咁如果万一啦，即係唔係万一啦，即係如果呢伊斯兰国真係喺之后呢被清除啦，或者将佢影响力降到好低呢，咁就变成普京嘅功劳。啊，当然呢个代价就系令到巴沙尔嘅政权咧更加巩固，咁呢点亦都同美国一直嗰个政策咧就相违背啦。咁啊，一方面个即系道德高地或者英雄嘅形象就俾普京攞咗，另外一方面咧，叙利亚个巴沙尔政权咧就更加巩固。 因为你有两个大佬喺度夹， 系啊，咁你美国嘅中东利益咧就更加荡然无存。 咁当然你话长远嚟讲，俄罗斯系咪真系有咁多运行咧？未必嘅，因为你喺前线嗰度直接咧系同伊斯兰国结怨，啊，亦都同一个正式嘅伊斯兰嘅宗教咧，你咁样咧去屠杀血洗咧，呢个咧长远嚟讲咧，俄国系唔会有运行。即是呢对比起十几年前你走去清剿车臣呢，结果呢你是被车臣那些黑寡妇恐怖组织多年之后呢就走回莫斯科。 嗯 啊，你知剧院那一次人质那一次是吧， 是啊，好惨。 啊，亦都好惨。那些黑寡妇又在那里掟炸弹啊。所以这个长远来讲呢，你普京亦都是有条数呢要找的。咁但是现在叫蚀咗个叫短章呢，就一定是美国和北洋。 嗯，而家个问题就系美国系冇乜反制嘅策略，除咗系通过呢、這个北约喺度抗议啊，或者系联合国里边一啲无力嘅监察之外咧，咁美国系根本冇任何反制嘅措施。 系 啊， 但系咁啊，你由全世界，尤其就西方嗰个安全利益嚟讲咧， 嗯， 我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 嗯， 你而家焗住要容忍叙利亚嘅阿萨德政权。 嗯。 而且呢，你用另一个角度睇，如果你諗住係借刀杀人，你係当普京係你借返嚟把刀，由佢去做傻仔，佢去前线攞把刀去劈杀呢个伊斯兰国呢，如果你由呢个角度睇呢，咁你又唔係话傻仔得晒喎，係咪？喂，佢同你去清场，佢事实上呢亦都非清不可。因为呢，你就算扶植同埋巩固咗阿萨德政权呢，你阿萨德政权就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血海深仇下一波的复仇第一目标。 嗯， 除非你今次呢是可以呢，哇，精确到呢是所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嗯， 一个不剩全部被你杀晒，同埋啲老婆仔女，连埋佢训练嗰啲三岁细路仔，吓咪俾个咁嘅玩具红人叫个碎领嘅细路仔攞把刀呢走去割颈。除非呢啲斩草除根，你普京真係咁威啊，讲句广东话失控啊，饮咗酒叫做三个字啊，全家富贵吓惨晒，哇，你真係咁你叻啊，吓哇，你估你嗰隻伽马刀啊，吓去医脑癌啊，个脑里面所有癌细胞俾你全部清晒，唔得㗎嘛。 嗯， 系唔会噶嘛，系嘛？咁所以你由呢个阿 Q 少少咧，由呢个角度嚟睇，我觉得奥巴马你系俾佢羞辱下， 其实又问题 又唔系输得晒。 系俄罗斯搞掂咗叙利亚之后，佢将伊斯兰国唔使剿灭，佢拱晒伊拉克就得噶咯。咁到时美国就一副都系。 我未必嘅，嗰阵时咧，伊斯兰国嘅血海深仇嘅大敌就系阿萨德同埋呢个 普京 噶啦。所以咧呢个咧，你唯有当佢系。 即係點講啊？啊，希特拉嗰陣時係進攻史太林咯，阿 Q 少少咁睇，我話聽晚11點做。